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交代完毕后，池小池便开始给车辆添灌柴油，完全是打算远行的模样。隔着窗户看向丁秋云忙碌的身影，冻得呲牙咧嘴的小韩终于乐出了声。不过短短两日，他已受够了居在这小便利店里的日子了。没有电子设备打发时间暂且不提，吃喝拉撒都在这几十平米的封闭空间里解决也就罢了，小韩实在是怕那群人来抢他这个小便利店，也怕在这冰天雪地里一睡不醒，干脆强打精神一直不睡，围着货架奔跑取暖，熬得两个眼通红。实在撑不住时，他想喝杯咖啡提提神，四处找也找不到热水，只得把盒装咖啡往满是冰水混合物的矿泉水瓶里倒，摇半天也摇不匀，等囫囵灌进嘴里，又喝了一嘴的酱乎乎，恶心的不行。好在他快要熬出头了，只要等碍事的东西离开，他也能找到那群人好好说道说道了。他搓了搓已经冻得发麻的双手，从扔了一地的巧克力包装纸上稀稀索索地踏过去，绕到柜台后把那把弹簧刀捏在手里，油钱不足，又在口袋里放了把寸长的水果刀。在准备时，他连借口都想好了，姓丁的这一去起码有十天半月回不来，这一帮子妇女老幼没有饭吃，又在他们这服务区里休息了整整两天，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能行呢？这里虽然是免费停车区，但现在世道都变了，大家也该改改规矩才对。如果这帮老弱病残不守规矩，那自己就好好教教他们什么事。小韩正想得美滋滋的，忽然听到从门口方向传来叮铃咣啷的响动。他一抬头，骇然发现人高马大的丁秋云就站在他的商铺门口，低头在外头的门把手上折腾着什么。他第一反应便是抢劫，慌里慌张地打开刀刃，却因为技术不纯熟反割了自己的手。外面的丁秋云发现他捧着鲜血淋漓的右手虎口疼得直抽气，意外地挑一挑眉，单手扶在玻璃外门上，口吻温和道： 邱先生，我知道您现在很珍惜您现有的物资，您大可以放心，我们会自己去寻找物资，不会来抢您的。 小韩看向门外，眼睛都直了。外面的门拉手上大大的一把巨型的 U 型锁，比他锁在门内的自行车锁足足大了一倍。丁秋云在玻璃门上轻拍了一掌：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，您在里头上一道锁，我们在外头上一道锁，这样多公平是吧？ 公平个屁。 但是小韩也不敢在比他高上一头的丁秋云面前撂蹶子，连个字儿也不敢说，只得目送着丁秋云跨上摩托突突地离开。小韩额头上青筋暴跳，真想把门一脚就踹烂得了。然而没了这扇门，不是什么猫三狗四都能进来搬东西了吗？经过这一天多，小韩也慢慢意识到，如果电力和 AI 一直不恢复，那这间小便利店就是他的国土。但外面的汽油以及地下的油池又是一笔更大的财富，倘若利用得好，那到时候的好处恐怕是只多不少。景子华一向精明，指望他主动放弃这么大一块蛋糕，明摆着是痴人说梦。小韩在意味弥漫的便利店里烦躁地踱了两步，打定主意要在半夜时分打破后窗爬出去跟景姐谈谈，让她尽快把这些陌生人轰出去，大不了自己和她订立一个攻守同盟，分享这个便利店里的资源， 他想，人越多麻烦越多，等到把这群不速之客轰出去，自己再与景姐处一处，说不定还能得偿所愿跟他相好。一个离了婚还带着个拖油瓶的泼辣女人，想再找个下家也不易嘛。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，跟景姐在一块儿，景姐也算是占便宜了。不过她不会嫌弃景姐的，过日子嘛，不就是图个互相体谅。这一通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，又支撑着小寒熬到了暮色四合的时分。空气里传来热腾腾的米香，米是上好的大米，拿紫外线杀过菌，哪怕在夏日也能存上很久。煮出来的米珍珠似的，又黏又软。每个人从罐头里匀了一勺香菇酱，在饭尖上抹匀。香菇的口感绵软又瓷实，食之如同大口嚼肉，味道也是鲜咸可口，用来下饭最好。闻着不间断飘来的香味儿，小寒口水突泉似的往外冒，但他只能啃着方便面，嘴里满是调料包和防腐剂的味道，他只能瞪着眼往下咽，噎得两眼都要翻了白。他强忍着烦躁，一直等到饭香散去，洗洗刷刷声也停下了，才取了一件衣服层层包裹住拳头，几下把后窗敲碎，拔出边缘残存的玻璃碴子，手脚并用地爬了出去。他以为众人都睡下了，因此当他握着刀子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，打算趁他们刚刚睡下脑子不清楚时把人直接吓唬走时，他看到景子华正蹲在房间中央的火盆边往里面添柴。不只是景子华，大家谁都没睡，纷纷对这个半夜访客行注目礼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景子华皱眉看向小寒手里的刀， 你想做什么？ 小寒不算什么聪明的人，如今热血把脑子冲得突突响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咬了牙道， 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滚出去。 贺婉婉与景一鸣都睁大了眼睛，丁母抱住景一鸣的小脑袋温柔的抚摸，好叫他不要害怕。严兰兰把贺婉婉往身后护了护，手探进睡袋里握紧了丁秋云交给他的武器。丁父皱紧了眉， 小伙子说话客气点，你是谁的老子？ 小寒看到了他们取暖用的火盆，看到了他们的保暖睡袋，甚至看到了锅里烧得扑扑作响的热水，嫉妒的眼睛都红了，张口反呛， 我他妈就是你老子。 景子华也知道眼前人是一个活体自走的傻逼，直接反问道， 你有什么资格赶他们走？是我留他们住这儿的。 小寒拿刀尖比比划划， 景姐你没看见吗？他们身上有这么多好东西。 这是他们的，不是你的。 哪里有他们的东西，我看上了就他妈是我的，我手里有刀。 眼见他情绪即将失控，严兰兰一把拔出丁秋云临走前交给他的枪，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小寒的脸。 滚，滚出去！ 场景一时间更加尴尬。然而对于一个智商不高、常年精虫上脑的年轻人来说，严兰兰此举无异于往粪坑里扔了个炮仗。短暂的失神后，小寒反倒热血逆流，愈加激动起来。 开枪啊，来打我，往这儿打。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心， 你打得准吗？啊，打你可千万瞄准了打，别打在其他人身上，一打一个血窟窿。 严兰兰脸色变了，这激光枪其实是最好用的，但一想到有可能会误伤到别人，他就先有了三分心虚。发现严兰兰有所退缩，小寒登时得意起来。 打呀，小娘们儿，你平时嘴巴不是挺凶的吗？你倒是打。 他被人从后一脚踹倒在地，直接磕掉了半颗门牙。他身后站着浑身萦绕着霜雪冷气的池小池。池小池身后还跟着两个娃娃脸下垂眼的青年。他们虽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一边一个上来给人摁住了。大一点那个姿势娴熟，手法也是标准的擒拿手。 丁队，控制住了。 走到温暖的房间内，池小池关上门。 二话不说，先收缴了小韩随身的两把刀。先被压倒，又失了武器，脑袋里的热血褪去，小韩才冷静下来。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之余，小韩也试图给自己找借口。 我喝多了，你们撒开我。 池小池对那一对青年兄弟摆摆手， 把他拖出去，别吵我爸妈睡觉。 池小池又回头道， 等我出去之后，小孩把耳朵捂上，都自觉点啊。 贺婉婉乖乖照做，景一鸣还想看热闹，奶声奶气的， 我不是小孩了。 随后景一鸣便惨遭亲妈捂耳。